游里无需签证，呼吸的是清新的空气，喝的是天然无污的泉水，自由自在的成长，没有管制的工作，无惧说真话，沟通不被间隔，创造不被干预。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刚才听到这首曲子叫做 Lenny's Prayer。 Lenny 是谁呢？他现在就坐在我的对面，他是我们很久没有看到一个老朋友，是郭达年。 Hello 你好。 Hello 大家好，真的非常谢谢光夏容许我再来分享我的音乐跟我的一些我世界里面的东西了。 郭达年非常客气，因为我跟他见面是在超过二十年以前。 超过。 我记得是爱乐电台才刚刚开台的时候。 是吗？ 然后我猜想我那时候也应该算是一个很嫩的一个主持人，然后那时候就是一个生手，然后可是郭达年跟你的当时的黑鸟乐团来到我们电台的时候，我觉得简直就像是一个很神秘的一个团体，然后好像是一个遥远的国度来的音乐人来到录音室里面，然后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来了非常多人，然后有拉小提琴，有人是打鼓的，然后弹吉他的，然后那时候我觉得我懵懵懂懂知道你们想做的是什么，然后你们在音乐里面要传达的是什么。现在经过了20年，郭达年又来到声音纺织机，我觉得非常荣幸，就是好像时间是中间是变一个很有趣的物体。郭达年这次来到台湾，我觉得好像也待了好一阵子了。然后你是去年的时候来的，对不对？ 是十一月的时候来办这个跟政治大学一起做了一个九个的系年展。的一个信用文件的展览跟音乐的演出这样。 因为郭达年我可以说他是香港独立音乐界或是一个精选的，我觉得算引航者吧，真的是很早以前你们就开始做这个用音乐传达你们的理念。然后我很好奇，因为我在网络上看到资料，比如说他们说你是安纳奇主义，然后或是这些名词，或者说你是独立音乐的传奇等等。那对于这些名词，我觉得那个背后应该是说，我们现在回想起来，比如说你养成你少年时期成长的那个过程，比如七零年代的香港。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的华人地区最能够接触到第一手的资讯，最自由可以去思考然后去吸收的一个时代。我想我刚刚有问 Lenny 说，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当时的这个艺术教育或这些养成的背景，70年代的香港是什么样？ 当时就是只是没有什么所谓这个养成这个 idea， 就是一个氛围，就是一个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就是你可以听到某一些音乐是其他地区没机会听到的。 其实当时我自己最大的一个吸收音乐，就是所谓进步音乐的比较新的音乐的地方，就是一个叫 BFBS 啊 ，The British Forces Radio， 就是当时还没回归嘛，所以很多英国的士兵在香港啊，所以他们就有一个 radio station 专门是给他们听的。 嗯， 那当然了，他们就是跟这个 BBC 最前线那些当时英国这个伦敦这个文化气氛啊，这个音乐的那种形态啊，所有的东西都很快就马上就有了。 嗯， 包括是很 legendary 的那些都是 DJ 啊，都是他们的节目就是只有你在这个收音机讲 no 哦 BFBS 你就可以听。嗯，当然不是很多年轻人会注意到这样的一个电台，但是我就特别是因为我比较多看外国的刊物了，他们就谈到啊，就是因为 BFBS 不单在香港嘛，就 Cyprus 啊，还有其他英国的有军队住的地方都有 Forces Radio， 嗯， 所以他们就哇，他们要做非常好的，是 DJ 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英国就一直叫这种，就是文化上的 democracy 啊，什么都行，还是播什么都行。 嗯， 所以我们就香港那个时候就第一时间就听到伦敦最新出来的东西啊，要是 talk of town 啊，这个哪种东西都可以听到。但是我们如果你想一下，在台湾当时也不是没有美国军队的一个电台， 嗯， 但我估计当年呢，啊，就是大部分研究过西方流行音乐的朋友都理解哈，啊，英国是有一点点比较前卫一点点的哈，啊 嗯， 就是美国的所谓 rock and roll 是有一点，他们是比较commercial 一点哈，啊 嗯， 还有没有多那么多的实现性。 嗯， 所以香港刚好就在那个时代，香港我姐一类的念这个英文书院的范素宅啊，所以其实很多东西一直在听那种，包括反战的民歌啦哈，还是那些很 classic 的 rock， 最早期 Led Zeppelin 那个时代出来的那些音乐啦，还有 King Crimson 那些比较哇，很好像有一点 neo classical， 我好像仿古典的很多结构很严密的那种音乐啦，所以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一毛钱都不用花， 都在电台里就 可以听了。当然有很多年轻人会听那些中文的电台那些，所以我的背景就是从这个，你可以说就是当时英国给香港年轻人的其中一个， 嗯， 真的是一个所谓 laissez-faire policy 哈，啊，就是什么都行的那种自由的一个吸收的空间， 嗯， 然后我们就拿到这个，就所以。很早期我初水晶唱片邀请我来台湾演出的时候， 嗯， 他们哪个时代在台湾就刚好戒严之后不久哈， 对， 开启了对这个西方的文化音乐特别是 rock music 很有兴趣，大量吸收的，就觉得哎呀香港好像比我们钱很多啊，这样觉得哈， 嗯， 但其实我觉得台湾跟香港来比较，香港是多了很多新的东西新的概念，但没有这个没有一个机会去慢慢把它吸收跟重新发展了。 嗯， 但台湾虽然是比较慢的一点，但后来很明显， 嗯， 台湾在如果说 rock music 这边啊，摇摆音乐啊，还有其他实现的东西也好，还是很多朋友很快就追上了，然后做得比我们更好。 嗯， 因为香港长大为都是一个比较商业的地方， 嗯， 你搞些是古古怪怪的东西，嗯，还是什么有一种反叛的一种精神的东西，就是很难，就是一个小圈子，还有同人小组这样，嗯。当时我们的经历都是类似一个同人小组的一种，还是一个小群众的一个活动这样。 嗯，好有趣哦，这样越听就觉得时代跟地区跟这边的人的互动交错，我觉得像郭达年跟当时那群朋友们比如你转个收音机听到的这些音乐跟我们后来认识的香港比如说港片啊或四大天王， 嗯， 这完全好像是两个世界， 嗯， 所以我才记得说20年前你来声音纺织机的时候， 嗯， 那时候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是你给我的感觉跟那时候我们认知的香港完全是不同的圈圈的， 对对， 嗯，就跟流行文化完全是 无干的、 嗯、哼哼， 所以其实你的某些想法或思想是成绩字，我觉得真的就是比较像是我们说的无政府主义，或是是可以这样说吗？或者说比较、嗯、 只是呢，我一直都有一个感受，就是这个 labeling 这个东西的标签化一个东西，还是定义某些东西都是危险的啊。 嗯嗯嗯。 所以我自己确实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拿一般朋友比较一起看书，一起看这个外国的传来的杂志啊， 嗯， 那些纪录片啊，哈、啊，所以我们是对西方的，他们叫做无安纳奇主义的哪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比较这个 向 往的、 嗯、 但是其实它里面讲的很多东西呢，如果你看我们东方的老祖宗、 嗯、 其实很多人都谈到类似的东西， 对， 但是在他们解释那个方法，那个 methodology 有点不同、啊、这个概念有点不同、 嗯、 但是其实大家追求的哪一种人、 嗯、 精神上解放， 嗯， 能够自由的去生存啊，这个状态呢、嗯、只是我觉得你很多在宗教信仰里，在哲学的信仰里，其实大家就是同途的， 嗯嗯嗯， 只不过你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 labeling, 不同的言语啊、 嗯、 但怎么样也好了，在所谓 social science 啊，社会科学的一个学识的一个研究方法里面，他们就分类，哦，这是马克思主义，这是无政府，这是共产主义。 嗯， 但是我觉得这些其实没有很大的帮助到人能够好好的生存在一起。 嗯， 还没有做到这个事情。你看到了今天，我们还在很多意识形态啊， 嗯、 理论争这个争执啊，哈，但就还在搞很多东西。当然，在这种分析啊，这种论述里面有很多 career, 有很多很好的经济的回报、啊、所以还是有很多人这样去做。但只是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了， 嗯， 就是到了今天，包括婚姻的问题，社会的一个国际间的哈， 嗯， 的怎么相处的问题啊。对，讲，我们又来到这个政治的河岸了， 对， 是啊，我们还是讲回去音乐吧。就是刚刚就是我觉得这个 label,、嗯、其实，但是当时在英国很多很多就是出来的乐团，不 ，Clash 啊这乐团哈 ，Patti Smith 啊 ，Patti Smith 啊， 嗯、 就是不单是他们只是这一类了，有很多比较小众的乐团，他们都 claim to be anarchist,、 嗯、了解， 但是后面呢，其实一种生活的态度啊，是要求啊，这憧憬多于什么政治的东西啊。 嗯，了解，就是可能以前你认为的这些标签，其实都不重要。当年纪渐长，就知道有些道理是相通的，就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嗯，我们来听，就是郭达年在他的专辑作品《飞行记录》当中，这首曲子叫做《宣言》。 我们各有功， 为直升机间的一定程度，建设和谐共存的家乡。 这首歌叫做《宣言》，你与其说它是首歌，不如说它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录音的记录。因为在最后，如果大家刚刚有开得够大声，好像听到了鸟叫声 哦，是是。 所以这个录音的场景很有趣，因为郭大年说你在做音乐的时候，对这个录音的制作这个想法是很，我觉得是很不一样的，跟我们以前熟悉的，比如你到一个很安静录音室里面去，有很贵的器材录完，然后之类的。然后我知道你做这张做你的音乐的时候，比如说你的器材，你很多都是比如朋友送的、不要的， 对。 那你可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过程吗？ 这应该是两方面吧，就是。我做音乐其实有点像我另外的一个赖以为生的一种方法，就是拍纪录片。 嗯， 我做音乐是比较像在拍纪录片哈，就没有什么很大的这个成本啊，没有这个条件，根本就是一个条件的问题。所以刚刚你都提到了，就是我很多的器材都是一些朋友啊不用了啊，人家觉得过期的了就给我哈，我就用其实最基本我可以掌握的这个一个器材，做它能发挥的最高的一个可能性哈。所以而且是全部都是手工自己做了哈，没有所谓录音室的。然后我也比较喜欢做 field recordings， 就是在比如说刚刚这个宣言就是。很多年前的时候，我自己做的时候，好像也是 free recording， 就是在一个天台嘛，天台晚上有人在录， 天台 鸟 啊， 有、 哦、 鸟飞过，就有一点点就听到哈。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非常有趣的一面，是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 condition 的一个某一个人在某一个条件下面，他可以。拍到的好像一个 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啊，就是一个记录性的一个照片啊，那就是声音上的哈。所以我很多歌其实都是喜欢做这样一类。当然有一些歌就因为另外一个条件了，譬如说就是你没有念八年的一个钢琴啊，所以你弹的肯定会弹错啊，弹错你之后就慢慢好像做一个积木的哈。好的部分留下来，错的部分修改，然后再重新做。当然我觉得很多大歌星其实都是类似啊，但是我们需要这样去慢慢自己用一个人做几个人的一个 identity， 这样去处理一个整个录音的 process 这个过程嘛。用这个过程的成果好像是我们出来的这个知识体来跟这个社会带了。 嗯， 就是我们是可以这样来做的。做出来是这样的， 对。 但是你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比如说，好像刚刚我谈那个 show 那个 study D 啊，如果拿去考试，肯定肥佬了哈，肯定肥佬。但是就是有人这样做事情嘛，我们这个社会才看见哦，原来是可能性是这么多的，不是一个很 straight 的。比如说你出版的某一些系列，这肯定是怎么样的声音，怎么样的品级。怎么样的所谓 artistry 存在，但这个世界就是非常宏大， artistry 是一个宏大的事情，不在于音系，不在于这个技术，是在于人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可以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那个新的那个眼光就完全不同。其实我现在我很有趣，就是我在网络上啊，发现很多这一类的 archive， 比如说 Free Music Archive 啊，美国的一个这个 很大的一个 archive， 都很多这些类似我这一类的哈、民间的一些所谓音乐做音乐的人呢，把自己的作品呢做 upload 上去，大家分享这样来听，有很多其实是。你他没有那个所谓 production 的品质，但是他有非常非常有脆弱的这种人性的光辉，所以我只是想证明，哎，其实 there is another way， 有另外的一个可能性，是这样。 原来如此，所以在录音的时候，这个录音过程对你来说就像是拍一个记录影片一样。然后有时候是你自己弹琴，然后我看到也有很多你的朋友也加入。 对对对， 你说这些朋友都是护航者，就是保护你的航行的。 对啊，对啊，他们都是甚至自己付钱坐车来，自己吃饭呀，大家一起玩音乐。但是都是这样的音乐，是人跟着人一起的。最真实的年代嘛，不是就是我付钱请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来做一个 session， 然后放出来就是哇哇哇哇的。但是那个 amazement 其实是跟真实的一个一般人共同共事、共同面对一些录音上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好开心！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郭达年，在20多年前曾经跟黑鸟乐团来过我们节目。现在时间过去了，而郭达年还有这么多新的作品，而且每次听郭达年说话，就觉得你好像可以呼吸到自由的空气一样，就像他的音乐一样。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到声音纺织机。欢迎来到爱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郭达年 Lenny， 他带着他的新的音乐作品，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带来了，我刚刚就说好像一种自由气氛，没有什么限制。像我们常常会觉得哦，做音乐以前做音乐更难，比如你要花很多钱，然后后来好一点因为有电脑，然后可是我觉得 Lenny 带来的这个做音乐气氛是，你只要有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乐器，或你有一群朋友，然后你用简单的录音方式，你用田野录音方式就可以做出很精彩带有他的神精髓的一些作品。这一次 Lenny 来到台湾呢、就是也刚好就是遇到一些重大事件，但是其实你本来来台湾的时候，你们是参加要执行一个计划，是在政大的一个展览，然后你们在那边演出。这个计划你说进行很多年，你们一直有在发行一个专辑叫九歌系列，你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系列是什么。 九歌的 project 其实是一个很 loose 的尝试，就是没有一个很规矩的很定义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案子，但是就是想要找一些台湾的朋友跟香港的朋友，他们就提供一个 soundtrack， 那我们叫它做一个就是声音的文件，所以它的背后的一个期望也是说不一定一首歌，可以是一个就是田野录下来这些东西啊，有可能是你有个故事你想讲，好像这个第一年的九歌里面就是那个甘浩旺神父，这个香港的意大利的抗争者也是神父啦，也是一个歌手，他就用意大利文 narrate 讲了他讲述了1989年的，他当然写下了一首歌，但后来这首歌就遗弃了哈，他就很怀念的时候，只是讲这么一个他个人的一个故事啊，我们要包括在内。当然也有一些就是比较像歌曲的一些soundtrack，有一些是戏歌的朗诵啊，有一些 improvisation 啊，这样，有些是一些experiment， 就是一种实现的音乐的那种调控啊，做出来的 soundscape 的东西都有，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种声音的。集结哈，这 assembly of sound bites or sound document 这样，就每一年到一个时候，我们就来，6月7月我们就来聚一聚这样，所以就做了7年了，就是有一大批的不同作品啊，不同的人啊，这样，也其中有一些是艺术家嘛，都有一些他们自己的书法，有些自己的雕塑作品啊，有些installation 啊，装置作品啊，这样，我们就刚好就是政大有一个启档和那个艺文中心有启档，你们可以用这个来做这个新年展哦，所以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带来，然后也邀请了一大半香港的朋友跟台湾朋友一起在现场了做一些插播的 现场演出。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刚好就是两岸又在回应一个现实的一个变化，所以跟同学有一些对话，我觉得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东西。 嗯，在九哥这个系列专辑里面，来你说想放一首曲子，很有趣，要介绍一下，就是这个张家社Steve and Family。嗯， 张家社其实就是一个姓张的朋友的，他跟他太太跟这个孩子就在这香港的一个新界的一个农场啊，他自己的农场啊，种田呢、啊，然后在那边维生，提供一些每一个礼拜为提供一些他们自己设计自己的器材来做的一个餐厅啊，这朋友叫他去吃饭的。那他们就在现场了，他们非常支持我们这个九哥了，所以就在现场。做了用手机啊，做一个 pick up， 然后就录了他们小朋友的声音，妈妈这个吟唱了哈，然后还有一些环境的声音提供给我们， 嗯， 我就帮他们剪成这个他们的一个 soundtrack， 嗯， 叫《天安父母》，是因为它是回应一种就是过去历史上一些我们对一个家庭怎么是一个和谐啊，怎么的安详啊， 嗯， 一种。期待跟希望啊，所以我觉得很混乱，听他们的那个投来的这个上去， 嗯， 所以我们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我们就来听一看。The stars are sparkling in the evening sky. The man in the moonhill can hear the tide and sigh. Hush now, baby, it's time to go to sleep. Be quiet, mommy. 听到这首做声音的作品，其实你在里面听到妈妈在唱摇篮曲，爸爸在后面吹着 trumpet 还 trombone， 然后小孩在旁边跑来跑去，然后发出一些怪声音，这就是最温暖的家庭珍贵的时刻。这也是郭达宁跟他的朋友们，香港的朋友们，在每一年大家就会花一段时间放一些提供一些自己的作品。刚刚这个是用手机录的，然后就像他还有其他很多不同艺术家朋友，就固定的会有这样的作品呈现。我就说刚刚郭达宁在节目里面他的谈话或者是他的音乐，他收集的这些声音，都让我们觉得音乐是可以很自由的，音乐就是百分之百的呈现你的内心的，不需要添加任何调味料。现在达宁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太太 June， 他们两个都在旁边把吉他准备好了，因为我拜托他们来现场为我们演唱几首。对呀、看到 June 弹的是尤克里里，对，然后那达宁弹带着一把吉他，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曲子吗？ 这首曲子是一个法国出生的亚裔的朋友了，叫 Manuel Chao， 他的 She's Freedom， 希望的种子啦，就是但当时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关于真的是我们做 agriculture 的种子啊，是因为种子现在慢慢被基因改造啊，然后就专利化，这样搞得很多风波出来，那农夫自然界的农夫就希望保留这个原体的种子，所以 Manuel 就写了这首 Seeds Freedom 去支持他们。当然的这个 Seeds Freedom 也可以作为一种 metaphor， 就讲人类共同一起生活需要这种希望的种子才可以走下去。 我们现在就来听郭达宁跟 June 的一起合奏跟演唱。 Overcome. See some. 精彩了， 谢谢， 太精彩了， 谢谢， 太精彩了。我们刚刚听到就是郭达年跟 June 他们俩的合作合唱，然后就是在农业上要保存着种子，但是在人的心理上要保存着些什么呢？郭达年 是希望的种子。 希望的种子，这次郭达年来到台湾，就是也待了一阵子了。然后呢，也参加我们刚刚说这个九歌的计划在政大的一个展出，但这个展出是已经暂时结束了。然后大家还是会在台湾多留一会儿。我们刚刚听到你们唱歌，就是我记得有朋友形容过，就是郭达年的讲话是非常温和的、温婉的，但是唱歌时候是完全是投入，然后是可以完全感觉像是一个摇滚乐手或前卫歌手的这种气氛，所以从刚的现场演奏就可以听到。然后我很好奇，就是像你在做音乐过程中，你刚刚就是说你们很多，比如说很多朋友大家一起在共同做这些事情，然后我在猜，就是这好像是跟我们所谓的这个资本主义社会是完全不相关的事情。如果我们做音乐，可能你现在想说我要成为一个很会用音乐赚钱的人，或是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那可是对达年来说，这完全不是你要选择的一个方式，对不对？音乐对你来说并不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我大概就是想做一件事情，就是做一个范例啦，就是一个自己身体力行证明，其实做音乐不一定只有这个方法。其实音乐只是讲来讲去是依赖人跟人一起共同的一个照顾与成果嘛。如果我分享一个经验呢，就是我曾经因为想探讨这个人生怎么样跟其他的人可以共存呢，就是很合适的共存的，我就参加一个合唱团，就尝试去体验哈，怎么一个人的声音怎么在30个人里面成为一个整体，而且大家是互相帮助的呢哈，这个互相帮助非常重要啊。所以在做一个唱片这个过程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现在还是一个用金钱来操控的社会啊，是要你要付这个鸦片厂那个鸦片费啊，印刷厂印刷费啊，还有可能录音室又需要费用，其他人都可以都需要有一个账单要处理嘛。所以然后他们就会长期去写一个案子，然后去申请一些赞助啊，还是可能找一家公司，他会觉得是一个好的投资啊。里面的过程里面很复杂，很多人事跟这个金钱的考量啊。那我自己做了的原则是反过来，我就是有没有人愿意帮我？我想做怎么一个声音的东西啊？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某一个乐器的东西，有没有这个乐器的朋友可以帮我？我们大家理解，我们去玩音乐，我没有谈到金钱的事情啊。我们大家来吃个饭，大家喝酒，然后就完了，然后就录下来了。而且我在以前的团的那个唱片里面，大家都听过，我是跟世界各地很多朋友一起，他们就把录音听完之后我们就把它剪在一起。 对， 这一种人跟人完全跟金钱无关的那种联合跟一个互相帮助完成的事情呢，其实是完全存在的，一直存在世界各地的 alternative， 就是 indie scene 的人里面。我有帮过一些台湾的乐手啊，做过一些制作，还有一些外国的乐手也帮助过我做过一些制作。最近我还收到一些 email， 就是一些很多年前的一些帮我一起在乐曲录过音的一些鼓手，他投来的啊，现在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看着香港好像哇很辛苦，而且有压着很多问题。但是你就看到一个鼓手跟一个吉他手和歌手，他们经过这么多年，他们还存在一个结盟嘛，就人跟人的拥有情谊啦。他们说音乐应该是包含所有这些人性的东西，而不是有一个 order， 我去做一个 session， OK， 我 I got paid， 然后就是唱片卖得好不好，音乐好不好，我不理的。哪一种是非常工业冷血的一个东西，是一直我想避免的东西。所以我做什么，从来做怎么的唱片，确实是大部分都是朋友帮我的。如果没有朋友帮忙，其实根本没得出版不了。而且甚至是有些是工厂的厂家的帮忙，他们就把 譬如说他收一个EMI 的一个鸦片费跟收我的鸦片费是两回事，因为他知道诶这个人应该支持他，因为有不同的声音在社会里面，所以就可能这 EMI 付的价钱跟我付的价钱差太远了， 嗯， 所以我可以鸦片，但是如果真的是他们交正常的这个费用，只是我要用募款，用募款还没有办法照顾。 嗯，因为刚刚我们听到 June 唱歌啊，然后我发现在你的专辑里面你有写到一行字特别要感谢他，就是我将此唱片献给遗传我善良和平因子的父亲以及背我逃离火场的 June。 嗯， 对啊，我知道好像那个过程有一段时间几乎无法创作音乐了，然后还好 June 出现了，然后就是你的生活，生命又改变了，你可以跟我们聊一下这件事情。 哦，这个事情也是一个我刚刚讲到人跟人一个互相帮忙，就是我大概大家都听过一个这样的故事吗，在一个火场里面，就是这一个就没赫兹了，看不见，但是呢他也腿有问题了啊，这一个就腿有问题，一个也看得见，所以就只好就这个看见的人呢，就这个腿很可以用的人的背起这个看得见的人，就告诉他哪一边是方向，我们走离哈。 嗯， 其实两个人都是，如果没有人另外的一个帮助呢，他是没办法走出去的。其实我们讲整个人类，其实现在越来越类似是这样。可能有一个眼睛是什么国家的某一个民族，某一个眼睛是某个民族，某一条腿是哪一个，某一条腿是哪一个。其实我们真的需要这一个互相帮助，互相真的是珍惜跟照顾才可以走出。我跟 June 就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了，我们两个都来自一个 broken family。 嗯， 然后呢，就大家身体啊、精神状态啊，还有这个现实的压力啊，都是给打压到一个真的是一个很低的地方。所以后来，但是刚好我有些知识，比如说法律学的一些知识，我这些法律学的能力哈，我去照顾一些不平的案子哈， 嗯， 他刚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遇上，我就帮助他处理这个案子。 嗯， 但是我确实是啊，身体啊，在一个家庭的破碎之后，几乎是在一个地狱的一个精神状态，他刚好又扶持我就这样，然后我又发现，咦，这个他的声音非常漂亮，因为他原来没有音乐训练的人有这么漂亮音乐，为什么我们不让这些人发挥出来，就是鼓励他去唱歌。然后发现他唱出来，我觉得很享受，我就帮他录音了。 嗯， 然后我根本是那些身体状况不需要一个重新可以玩音乐的东西。 嗯， 但突然有一个台湾朋友就来，哎，我们的酒吧已经10周年了，那你可不可以过来帮我们支持我们做一个演出。我说哎，但是我想支持朋友嘛，我就好了，我就尝试去唱了，去排练了，就跟着一起排练出来，就过来支持这个中立这个 voice 的这个 pop。 然后就这样开始发现，哎，还行，我还可以唱，我们就重新去把身体搞好， 好棒， 做运动啊， 嗯， 各方面照顾好啊，然后就互相照顾，慢慢发现，哎，我们可以搞新歌不？哎，还可以录音不？然后很多不同朋友就来，哎，你来我们台东唱啊，哎，你来我们高雄唱，我们就到处去跑这样去唱， 嗯， 就是两个根本上已经到了一个这样， 原来如此， 一个这个火场里面我们走出来了， 嗯， 这是音乐，音乐就是救我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物质跟能量。 就从最低的地方，然后遇到，然后发现彼此拥有对方所需要的东西，然后透过音乐，然后透过朋友， 嗯， 然后又重新开始创作，开始发行音乐。 对， 嗯， 是这样停，其实就算停了很长的时间， 嗯，是 停了之后， 嗯，有一个人生的低谷，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有这样一段过程，但是我觉得可能 Lenny 的过程是更为巨大巨变的。对啊，所以我就说 我们都没办法， 嗯， 就是那个水迹， 嗯，好啊，哎，你不是说要再唱第二首吗？要吗？我们要再唱第二首吗？ 好，我 好啊， 我们 你说比较短的，但是很有 比较短的，但是有意思，这是一个香港的作曲家李昌先生呢，他在1989年之后，他在网络上看到一首诗歌， 嗯， 就是讲一个当然他的诗歌后面的意思是一个已经过世的一个小女孩哈，她希望委屈妈妈哪里。 因为什么死去，大家都其实非常清楚了。但是怎样的这些牺牲的一些年轻人呢，其实一起在历史上存在啊。 嗯， 所以这些想要找回去找妈妈的小女孩，其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里面都不断出现。 对， 所以说李商先生写的很简单，那个 pentatonic scale 这个 DM， 就把这个气氛做出来。所以后来我们就收录了这个作品在第一个九个里面。 好 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就把它尝试在现场做一次给大家。 好。太棒了，然后我们刚刚听到是 Lenny 郭达年吹奏口风琴，然后 June 的歌声诠释，真的是好清亮的歌声。嗯，这样的一首短短的歌，其实在每个时代都会发生，总有让人担心的这些孩子们，然后成人世界我们可以给他们些什么，我们要保护他们，然后我们要听见他们的声音，然后知道他们的未来其实就是掌握在我们的手中的。然后我今天非常感谢郭达年跟 我感谢你们给我空间。 对啊，因为如果这阵子达年还会在台湾，所以如果有机会再看到达年，就是过去跟他打个招呼，然后大家就做个朋友，或者说你们有演出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你们的最新消息，以及这个最发表这些新的作品，包括九歌，还有飞行记录，还有之前的暴林赋，都是完全忠实的记录了郭达年的这个创作跟他的生活感。跟他的思想，然后跟 June 一起的合作，然后谢谢大年， 谢谢大家， 下回再见，拜拜。刚才是郭达年、Lenny 跟 June， 郭达年在时隔20多年之后再访声音上纺织机。现在我们听到的音乐其实是很台湾的，因为我们要为各位介绍一出音乐剧，这是即将在台北国家戏剧院 TIFA 国际剧场艺术节演出的《我要为你押韵情歌 Revival》这出剧。这是以90年代流行文化元素为背景，然后导演是杨景祥，编剧跟冯伯利，他们打造了属于七年级生的复古怀旧感。现在听到这首歌就是会在现场演出的这位音乐鬼才一日金江鱼人他的作品《寂寞的人》，来听听看。 大家在3月6号到8号是在台北国家戏剧院，以及3月14号到15号是在台中，大家可以来看这出在小剧场已经扮演10年，然后终于登上大舞台的精彩的音乐剧《我要为你押韵情歌 Revival》。在这出剧里面，除了原创音乐之外，他们还采用了杨乃文还有陈绮贞，另外呢还有90年代的经典歌曲张雨生的《没有烟抽的日子》。 没有烟抽的日子，没有烟抽的日子，我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路发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啊啊啊啊啊啊啊，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个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抽那

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走起来吧，董小姐。 宋冬野的董小姐，声音纺织机，我在瘟疫蔓延时再为你送上一首 Nick Drake 的关于星期六的太阳 Saturday Sun。 Saturday sun came early one morning, and the sky so clear and blue. Saturday sun came without warning.So no one knew what to do. Saturday sun brought people and faces, but didn't seem much in their day.When I remember those people and places, they were really too good in their way, in their way, in their way.Saturday sun won't come and see me today. Think about stories prison rhyme, circling through your brain. I think about people in their season and time, returning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But Saturday sun has turned to Sunday's rain. So Sunday sun in the Saturday sun and wept for a day gone by. 听到是 Saturday Sun Nick Drake 的作品。如果街道上没什么人，你想不想也跳支舞，用自己独特的脚步，或者是轻轻摇晃自己的身体，在星期天的下午，在有树的地方，重新学会深深呼吸，珍惜这透明的大气层。 You're 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现在要慢慢的放轻松，放轻松，期待夏天来临。在此之前，要好好的，我们来欣赏，这是日本作曲家吴满彻改编的《The Last Waltz》。曾在雨林中看到头上的珍奇异鸟扑翅鸣叫，我看过世界上最大的瀑布在眼前如绸布般展开，声音巨大，水珠坠落深渊不再回头。我曾在冰雪的极地中穿着冰爪往前走，在棱线上冰洞里的水洼竟是一片清澈天空的湛蓝。我在古老的博物馆看见挂在墙上的那幅画，它描绘着神秘的光线，身旁人们脚步稀疏，画里的人脸孔真挚，回望着我。我也听见音乐家在我的眼前演奏他的钢琴，我们被他的旋律先带走，带到自己未曾拜访的宇宙。 生于纺织机，我在瘟疫蔓延时，thank you.

穿过废弃城市的边界。大象说，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前方就是水源地，在那里我们一定会遇见幸福的生活。这是最近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大象席地而坐的电影配乐。时间是下午4:55，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祝你也平安，我们下礼拜见，拜拜。